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六章是十二节，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可以证实给大家看，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在主祷文里面其实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有两个原因我是这样讲。为什么这节经文是最重要呢？第一个原因，其实以前都跟大家是分享过，整个主祷文其实都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非常之精彩。一头一尾，六章九节同埋六章十三节的尾，都是教我们怎样是进入这个祷告，是一些赞美的说话，帮助我们能够去到神的面前来到是祈求祷告。六章九节话，你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六章十三节的尾话，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跟住在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之前，我们需要是先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思想，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意志，来到符合神的意志。所以在六章十节，我们要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旨意，然后才为自己祈求。下个礼拜会同大家讲是六章十三节的头，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节的经文看起上来好像是求神保护我们，但是如果你细细地琢磨，你会发觉当我们遇见试探、遇见试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会犯罪，我们仍然是要调整我们的意志，以致我们是能够遇见试探试验都不犯罪，来到符合神的旨意。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经文当中最重要最中心的地方，感谢神是将我们的需要摆在整个主祷文的中间，非常感谢神。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六章十一节是祈求神给我们最基本的物质上的需要，以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属灵的事上高。神来到是 take care 所有基本上物质的需要。今天要跟大家讲，不再是物质的需要，是另一方面，是灵里面的需要。而灵里面的需要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罪是被赦免。所以我们见到有物质是有灵的需要，两个都很基本的。而我们的需要神摆在全个主祷文的中间。但是不要忘记，主祷文是用我们，不是用我。所以当我们是有了最基本的物质的私语，我们要用这些物质来跟人分享。而今天的经文话，当我们被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亦都要去赦免别人的罪。而若果我们是将从神而来的物质跟人分享，而我们是赦免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神的爱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以致人们见到神的爱，将荣耀是归给神。而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虽然神是将我们的需要摆在主祷文的当中。我们说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荣耀归给神，但我们在这个主祷文的首尾的结构是清楚地看到。另外一样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今天的经文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唯一是有他自己的注解的。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六章十四至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节的经文令我们读起上来觉得很惊讶， 喂，原来神赦免我哋嘅罪系有条件嘅咩？如果我哋唔赦免人，神话唔赦免我哋；如果我哋赦免人，神话佢一样系赦免我哋。嗱，呢一节嘅经文可以话系被好多人系误解。我等阵系会系意图解释点解呢节经文系好似系有条件。我哋先嚟睇睇饶恕人。嗱，相信饶恕人系一件非常之困难嘅事。大家在座可能都是曾经被人是伤害过，是非常之难是能够是宽恕人，是饶恕人。曾经有一个犹太人，他是集中营的新患者，他的名字是叫做 Simon Wiesenthal。 这个集中营的新患者，他曾经在集中营度做很多苦工。他有一天在集中营入面的一间医院工作的时候，在那里处理一些垃圾，被一个看护来到掹住他的衫袖，戚住他就走，都没有机会跟他讲去哪里。后来歪信道是去到一间病房入面，他见到有一个德国的士兵，很年轻，二十几岁，他是奄奄一息这样在那病床上高，伤得好重，就快唔得。这个兵士见到歪神头好开心，哇，即刻伸手出嚟，剩下嘅力气将佢呢就係拉过嚟，将佢好似驚佢会走咗去逃跑咗去一样。佢同歪神头话，我好需要一个犹太人嚟到係宽恕我，我做咗啲好可怕嘅事。原来他和一班德国的士兵去到苏联的一个村庄里面，是找到有很多犹太人是匿埋在那里。他们把犹太人是运晒入去一间大屋里面，密密窒窒，连企的地方都没有。个个就是这样，然后他将到门反锁，然后怎样，在个窗口里扔手榴弹进去。是将全部这些犹太人是杀死，是烧死晒。这个德国士兵说，我还清楚记得，我站在这里地下见到二楼有一个犹太人，他是抱着一个 BB， 他身边就是站着他的太太，他们的衣服开始着火了，个爸爸是掩着 BB 的面，跟着从二楼是跳下来。他说他的太太跟着很快亦都跳了下来。这个士兵说，我的天啊，我们就是这样，是将他一家三口乱枪是射死了。因为我们是得到命令，任何人若果是在枪口里跳出来的，我们要将他是乱枪射死。他说，我做了是非常之是大的伤害，我不能够忘记我自己所做，我所做的令到我非常之困扰，我希望在我死的之前能够是找到一个犹太人，是能够是宽恕我，是做了这些的事。歪神陀怎样做？他面无表情，站着起身，望都不再望下这个德国士兵，他就离开了那间房。这一部书他所写的叫做《向日葵》，叫做《Sunflower》，很有趣的这部书。第一章是讲这些事情，跟住落嚟嘅就係好多人係写信，有好多人话，啊，你应该係饶恕呢个德国嘅士兵，又有好多人话，你做得啱，你唔应该係饶恕呢个德国嘅士兵。呢、这个德国嘅士兵到佢死都冇得到犹太人嘅宽恕。变咗我哋会点做呢？我哋会唔会宽恕呢个德国嘅士兵？相信我们不需要这个故事来到讲给我们听，宽恕人是有多艰难，尤其是当我们是被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我们所爱的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戚，可能是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是得罪我们，冒犯我们，是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是怎样教导我们。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 经文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过犯这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是滑低了，是跌了下去地下，好像有些是意会住是一个基督徒是会有跌倒的时候，是会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有身边的人是会有犯罪来到是得罪我们的时候。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今日的经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用到个债字，十二节是不是用过犯。这个债字很有意思，这个债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有三十二次，只有两次是用作名词，三十次是用作是动词，而三十次的动词当中只有五次是讲钱财上的债，但是有二十五次是讲到是道德上的债。什么叫做道德上的债？道德上的债就是当我们是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亏欠了神，这个就是叫做道德上的债。这个是用债说亏欠，对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熟悉的。我们成日都说得罪了人好像说亏欠了人，是吗？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会怎么说？哎呀，我今天前世欠你的。有时我们会这样说，我前世欠你的，所以你今世来跟我讨债。所以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犹太人和中国人很多相似的地方，犹太人都是讲债，他们说神是圣洁的，当我们是犯罪冒犯了神，触犯了神的圣洁，就是叫做亏欠了神。所以我们见到马太是写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所以马太在六章十二节是用债这个字，因为犹太人一看就知道马太在说什么。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说同样是有记载主祷文，路加福音不是写给犹太人，是写给外邦人，所以路加在十一章四节同样的经文是说什么？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见不见到这个债、罪和是过犯是讲同一样的东西。嗱，我们都知道圣经教我们，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怎么？罪是需要是被神宽恕，罪是需要被神来到赦免。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说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用到免，是赦免这个字。而在这里刚才我们说六章十二节的注解，六章十四和十五是不是用免，是用什么？是用饶恕，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人的罪。六章十五节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很惊讶，我刚才都讲过，可能是 time out。怎可能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难道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这节经文是不是这样解？不是的，我们听很多牧师讲到，想很多主日学都说什么？我们的罪是彻彻底底是被神赦免了，不会再有审判是来到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担晒我们的罪。为什么这节经文会这样讲？有很多是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你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归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罪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替我们背了罪的了，为什么还说不赦免我们？另外也有诗篇八十五篇二节说什么？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是一切被耶稣基督是遮盖晒，一切一切，是包括你以前的罪、现在的罪，甚至你将来的罪， 都已经遮盖晒。以赛亚书43:25，亦都话唯有我为自己嘅缘故涂抹你嘅过犯，我也不纪念你嘅罪恶。耶稣基督话：神话我唔记得晒你哋啲罪恶，你哋啲罪。咁呢节嘅经文究竟系讲紧乜嘢？若果呢啲经文系啱嘅话，我哋冇可能系会系失去我哋嘅救恩。嗱，我哋见到头先讲咩啊？耶稣基督为我哋担晒一切，而耶稣基督将佢嘅义系俾咗我哋。若果我哋得救系在乎我哋自己嘅义，咁就大件事啦。我今日系个义人，我听日、后日、大后日都唔系个义人。若果系悲伤我哋自己嘅义嘅话，一日得救一日唔得救，唔系在乎我啊嘛，系在乎耶稣基督嘅义啊嘛。所以点解话因信称义啊？我哋系信，以致系耶稣将佢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以致我哋系能够系为神所喜悦。头先经文都读过啦，一切嘅罪，以前嘅、而家嘅、将来，完全系赦免晒。咁究竟呢节经文系讲乜嘢嘢？嗱，有好多嘅解经家就会系解释话，原来系有两种唔同嘅宽恕嘅。有一种宽恕叫做咩啊？叫做地位上嘅宽恕，就系我哋最初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将佢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我哋同神和好，我哋成为神嘅儿女，我哋有咗地位上嘅宽恕，我哋成为神嘅儿女。嗱，呢啲系打风都打唔甩嘅事，唔会失去嘅。我哋正如马太福音26:28所讲。正如罗马书3:24-28，3:24就是说我们白白成为义人，不是我们所做。以弗所书1:7，4:32都是这样说。约翰一书2:12说我们的罪是藉着主的名是得了赦免。是藉着主的名，不是藉着我们所做。所以这个地位上的赦免永远我们不能够失去。但是还有一种的宽恕，这种宽恕是关系上的宽恕，就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我们犯罪，我们仍然需要是同神来到认罪，是能够支取他的宽恕。等一会跟大家讲有两节的经文，有两章的经文，约翰福音13和民数记19都有讲的，一个新约一个旧约。但是先讲讲这个关系上的宽恕，我想想有没有好的例子。我想得到的就是我自己和我爸爸的关系。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爸爸，非常好的爸爸。他是会亲自在香港会亲自是教我和我的姐姐三家姐读书。我大家姐二家姐佢一早就送咗去美国。送咗嚟美国。可能轮到三家姐同我已经冇咁多钱係送埋我哋过嚟。亦可能係佢特别鍾意我同我三家姐鍾意留我哋喺佢身边，我唔知道。但係佢会亲自係教我哋读书。好唔简单㗎，你諗下。放咗工返到屋企，凉都未冲，饭都未食，就即刻攞住部书同我哋嚟到读。同我哋补习真系唔容易。我喺香港好曳，好快，唔中意读书，我中意玩。所以咧，每日佢翻到嚟，叫我同佢问我书就点啊？擘大个口就得个窿噶啦。我应该咧系日头预备好晒，等佢翻嚟问完，咁好快就完事。但系我就系中意玩，就系唔去读。结果点啊？结果唔识就点啊？发脾气咯，唔系我爸爸同我发脾气，系我同我爸爸发脾气，仲恶人先告状，唔识仲要发脾气。但系我发完脾气之后就点啊？个心好唔舒服，啰啰挛咁样，但系好似觉得我同我爸爸嘅关系出现咗问题，好唔舒服。要直至到点样啊？直至到我去我同我爸爸道歉，话我错啦，爸爸，求你原谅我。之后我就好开心，而我爸爸每次都系一样咁期待我去同佢道歉， 从来冇试过话，哎呀，你今日咁曳，啊，我唔宽恕你，听日先啦，咁样，唔会噶。我去到佢嘅面前，佢已经知道我做乜嘢噶啦，啊，好开心咁，呀，你想讲乜嘢啊？向佢道歉。而我爸爸亦都睇到，啊，当我系同佢道歉完，第二日考试点啊，实考得好。但系若果我唔同佢道歉咧，心硬咧，去瞓觉咧，第二日考试考唔好。嗱，呢个就系我同佢道歉咗之后，我释放咗出嚟，我平静咗。啊，我哋同天父嘅关系都系一样噶。我哋仍然做咗基督徒都会犯罪，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仲会犯罪。但我哋好需要去到神嘅面前嚟到系认罪。嗱，我唔同意嗰啲神学家话有两种嘅宽恕。我觉得宽恕就宽恕噶，你唔会话走去同神系道歉，系同神系认罪嗰阵时，神话哦。等我攞个表出嚟睇睇先，啊，睇下你呢个系第一种定系第二种，睇下系地位上嘅定系系啊关系上嘅宽恕，啊，你哋觉得系嘛？宽恕就系宽恕嘅，但系问题系我哋去唔去同神嚟到认罪，嚟到系支取佢呢个宽恕。嗱，所以我认为唔系话有两种嘅宽恕，只系有一种。但我哋其实见到喺度圣经入面系有好多系神嘅儿女或者系神嘅子民系向神嚟到系认罪。有一个好嘅例子系咩啊？系大卫啦。大家都记得大卫同拔士巴系犯奸淫之后，拿单先知就去到数大卫嘅罪。跟住大卫话：我犯罪啦，我亏欠咗耶和华。跟住拿单先知同大卫讲咩啊？他说因为你认罪，神已经是赦免了你的罪。在这里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三节，神说他已经赦免了大卫的罪。这个跟我们很相似的，我们每个人神已经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了。但是当大卫是写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当他在这里为了自己和拔士巴的奸淫而写诗篇三十二篇，他怎样说啊？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诗篇三十二篇四至到五节。见不见到就算神是赦免了大卫的罪，大卫仍然是去回神的面前向神来到认罪。这个就好像我们一样，当我们是成为了神的儿女，当我们犯罪仍然是需要是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你说认罪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会继续是与神和好，就好像我刚才讲，我跟爸爸的关系，若果我是不去认罪的话，我的关系是有问题出现。我们与神和好，大卫在这诗篇三十二篇七至到十一节，就是当他认完罪之后他怎么说啊？大卫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我。神亦都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围绕他。你们二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当欢呼。在这诗篇三十二篇七至到十一节，当我们继续同神是和好，当我们是犯了罪向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同神有个好的关系，会得到神的祝福，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另外又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这新约，我们见到在这约翰一书亦都是讲得很清楚。约翰一书我成日都话系我哋基督徒嘅试金石，我哋要知道基督，我哋做基督徒做得好唔好，我哋要去读系约翰一书。嗱喺度约翰一书系约翰一开始就话我哋将生命之道系传俾你，使你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咩叫做相交啊？就是当我们是接受了神的好消息，他生命之道就会成为 神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是能够同众圣徒来到是相交，是能够是同耶稣基督同埋父是来到是相交。而喺度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讲咩呀，佢话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嗱，我哋见到呢度讲得好清楚，我哋已经进入咗神嘅大家庭，神已经系宽恕咗我哋嘅罪，用血系洗净咗我哋嘅一切。但系喺度跟住约翰一书九章一章九节讲咩呀，佢话我们若认自己嘅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嗱，呢度所讲嘅唔系我哋以前嘅罪，而系当我哋成为基督徒之后，仍然会犯罪，我哋仍然需要为我哋嘅罪嚟到系认罪悔改。而我哋若果咁做，就会点啊？就会与神和好啦。啊，约翰一书一章四节讲咩啊？我们这些话，约翰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嘅喜乐系充足。如果我哋系犯咗罪唔认罪，我哋同神系会断绝咗个关系，我哋唔能够系得到从神而嚟嘅喜乐，从神而嚟嘅祝福。嗱，我哋喺度圣经入边，我哋可以揾到有好多好多嘅例子，神嘅子民、神嘅儿女，仍然不断咁系向神系嚟到系认罪。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三节头先讲过啦，是大卫同拔士巴的罪，大卫话我得罪耶和华了。撒母耳下二十四章十节同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七节，大卫是数点人民，记唔记得啊？佢是得罪咗神，佢话我行者是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嘅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而赛亚先知喺度六章五节，佢话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嘅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嘅民中。佢唔单止系见到自己嘅罪，佢仲见到以色列人嘅罪。嗱，呢个同但以理先知好相似。我哋讲完主祷文之后，就会翻去讲但以理书。喺度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但以理祷告嘅时候话咩啊？佢话我承认我嘅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他亦都看到以色列民的罪，而他自己亦都承认是一个罪人。在路加福音五章八节去到新约，当耶稣基督是帮门徒打了很多鱼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见到我们真的很需要是继续地向神认罪，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在这里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所罗门王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其实当我们是做了基督徒，如果我们继续如果我们犯了罪不去同神认罪，我们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当然还是神的儿女，刚才都讲过打风都打不掉的，是吗？但是就会好像我和我爸爸的关系那样，如果我是得罪了我爸爸，我不去道歉的话，中间是有关系上的问题，而我们同神的关系亦都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去认罪，我们不能够支取从神而来的喜乐，就是刚才所讲约翰一书和诗篇三十二篇讲的那种喜乐，那种同神的亲近。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变了很多了，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是变得越来越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前圣经讲的罪差不多就是我们世界上的观点的罪。现在我们世界上所圣经所讲的罪，世上的人可能说不是罪的，很多很多都已经变了，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变得越来越差。这些道德观念，这些世间的道德观念都会影响我们的思想， 会影响我哋嘅思想，认为我哋都唔系做得咁差啫，我哋都冇犯到罪啫，呢啲系好细嘅事啫，系神系明白噶啦，唔需要系道歉。但系其实咁样做系好危险，慢慢慢慢我哋会对罪系麻木咗，我哋唔会对罪继续系有呢个敏感性，我哋慢慢慢慢系会变得个心越嚟越硬，唔识走去系认罪悔改。其实基督徒圣经入面教得好清楚，我哋系要对罪时时系有个敏感性，我哋对罪系有个醒觉嘅醒觉性，呢样好重要。嗱，好多时我哋基督徒啱啱做基督徒嗰阵时，会认为乜嘢系罪啊？杀人放火啊，系嘛？谋杀，我都冇做呢啲，好人一个吓，我系几好嘅基督徒。但系慢慢慢慢做下咧，咦唔系噃？圣经讲咩啊？耶稣基督讲咩啊？就算我哋心入边系嬲人，就算我哋心入边是有邪念，我们一样是犯了罪。应该越做基督徒，你就发觉自己越来越不行。如果你发觉你做基督徒，发觉啊，我做得挺好，我以前犯很多罪，我现在没犯，红灯着晒了，出现问题。当你发觉你自己做基督徒越做越不行的时候，我恭喜你，是做得啱。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做基督徒越做得耐，我哋对罪嘅警觉性越高，我哋所针对嘅系越嚟越细嘅罪，甚至系思想入边嘅罪，好似圣经入边教我哋嘅一样，唔再系真系要犯到出嚟先至叫做罪。但我哋头先讲过，喺度圣经入边系有两段嘅经文，一段系新约，一段系旧约，是教我们是要不停地这样是认罪悔改，是洁净自己。一段的经文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教门徒来到洗脚，他跟门徒说，你们冲过凉了，不需要再冲，但你们已经得救，但你们仍然是需要每日是洗脚，以致是能够是认罪悔改，继续是洁净自己。如果我哋话，咦，我对脚系有啲污糟噃，但我等阵就会出街噶啦，唔使洗住，慢慢先啦咁样样。翻咗嚟之后又话，我听日都会再出街噶啦，唔需要再洗住。慢慢慢慢你会习惯咗嘅，你会觉得，咦系噃，有少少污糟咁都唔紧要，你唔会再去继续去洗脚。呢个就系问题出现，习惯咗、麻木咗、心硬咗。如果大家记得，我何几曾时同大家讲过民数记，民数记第十九章话有红母牛嘅灰水系要嚟系洁净我哋。红母牛嘅灰水唔系一个系赎罪嘅祭，红母牛嘅灰水系一个洁净嘅仪式。我哋仍然做咗基督徒会犯罪，仍然需要嚟到系洁净自己，每日咁嚟到洁净自己。让我们看一看，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不宽恕人，神亦都不宽恕我们，不是说会失了我们的救赎，不是说会失去了我们的救恩，只不过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会出现了问题。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咦，阿 Sidney 你说是认罪悔改啫，但是有很多罪的喎，是吧？有奸淫啊，有偷窃啊，有杀人啊，有作假见证啊。点解呢节嘅经文只系拣选咗系我哋赦免人而唔赦免人，而唔系讲其他嘢？有冇谂过？其实嘅解释都几简单，因为我哋同人嘅关系系代表咗我哋同神嘅关系。我以前都讲过，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同神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你同神没有关系，或者你说你同神的关系不好，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来的。因为基督教就是同神的关系，哪可能有个基督徒是同神的关系不好的才行，是不成立的。 所以呢个系好大好大嘅问题。嗱，有人话：哦，系啊，我唔宽恕人，但系我同神嘅关系都不知几好，有冇咁嘅可能性啊？你睇翻下经文，经文讲咩啊？你哋唔赦免人，你哋自己亦都不被神赦免。所以你唔好话你唔赦免人，你同神嘅关系不知几好啊。马太福音5:23-24，耶稣基督话：当你在祭坛上献礼物嘅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唔好諗住咁快同神搞好关系，走去献祭俾神。神话我唔要你摆喺度嘅祭坛上，你先同你嘅弟兄搞好咗关系，然后你先至返嚟。托末係犹太人嘅经典，係犹太人嘅解经书。喺托末点讲呀？佢话如果我哋赦免别人嘅过错，神亦都会以仁慈嚟到看待我哋。记唔记得马太福音18:21-22，彼得就系问耶稣基督。彼得话：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宽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啦吧。其实彼得已经好大方㗎喇，7次。通常嚟讲我哋点啊，事不过三㗎，係咪？3次就好紧要㗎喇。你打 baseball, 打垒球都系3个 strike 就点啊 ,out 㗎喇。唔可以死命喺度，你话要7次係咪？所以7次已经系好宽仁好大方㗎喇。耶稣基督讲咩啊？70个7次。嗱，呢度唔系讲490次喎。你唔好走去话喂489次㗎啦，你小心啊，你再多一次添，我就发火㗎啦。呢度唔系讲490次，呢度系讲点啊？无限期嘅宽容，系无条件无限期咁样嚟到宽容人。喺度马太福音18:23-35，就系跟住咗彼得同耶稣基督嘅对话。耶稣基督是讲了一个恶仆人的故事是给彼得听。记不记得这个恶仆人啊，欠了王是多少钱啊？1,000,000两啊。1,000,000啊。庞大的数字来的。这个人怎么可能欠那么多钱啊？直情就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仆人，他可能是一个主管来的。是直情用王的钱来到投资，欠了成1,000,000两。1,000,000喺度古代嘅工作系点啊？系19年嘅工资，差唔多20年嘅工资。1,000,000呢度唔系讲1,000,000，系1,000,000两，系讲19万年啊！19万年啊！我哋成日都话人有几多个十年，有几多个20年，一个人有几多个19万年啊？比唔起啊，还唔清噶啦呢啲债。佢求神，佢求王系宽恕佢，佢哀求王宽恕佢，呢、这个王点啊？宽恕咗佢，唔需要佢还。但佢行咗出嚟之后点啊？见到有个同伴欠佢几多钱啊？12银。跟住佢点啊？哇！经文话佢握住佢个喉咙啊！哇！唔知系擒拿手定系龙爪功啊！我都唔知系边一样。哇！几恶啊！死命就系捻住佢。结果点啊？将佢送官，将佢收监。结果呢个王系知道咗呢个恶仆原来系咁，呢个王话我都唔赦免你。嗱，其实呢个王喺经文入边系代表边个啊？系代表神。呢个恶仆系代表边个啊？系代表我哋每一个人。呢个恶仆嘅同伴呢？恶仆的同伴是那些激怒我们人，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欠的债大不大啊？我们欠的债很大，还多过1,000,000两，是神自己差派他的独生子是来到世上，为你为我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来到赎罪。我们比不起的，不止1,000,000两的了。所以怎样啊？所以我哋 有四个宽恕人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宽恕人？因为神已经宽恕了我们。这里不是说谁个啱，有人得罪了你，梗是你啱，梗是你啱啦。啊，人家得罪你嘛。对方是错的，不是说他啱。甚至你叫你原谅他，对方值不值得你原谅啊？不值得你原谅添的。好像我们这样，我们都不值得神原谅。但是经文怎么说啊？就是，是啦，是你啱啦。他是不值得你原谅啦。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原谅了我们，我们亦都一样要去原谅人。当我们觉得是太大，人家伤害我们太大，我们太难去原谅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跟着求圣灵是帮助我们是能够去宽恕人。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是要宽恕人，就是讲到因为我们不宽恕人，我们同神的关系就会是出现问题。就好像我刚才讲我同我爸爸的关系，当我是得罪他不去认罪那件事就怎样，硬是心啰啰乱咁样，硬是有啲事唔妥。我哋同神都一样，我哋要系得到从神而嚟嘅喜乐，得到从神嘅祝福，我哋一定系要系与神和好，而向神认罪悔改，每日咁认罪系好重要。第三个原因系咩啊？第三个原因系我哋若果唔饶恕人，我哋同人嘅关系都会系出现问题。披头四大家都听过啦，系嘛 ？Beatles 系有一个成员叫做 George Harrison， 喺度2001年佢系过咗身，系11月。佢过身之前，因为佢有癌症，所以佢嘅太太、佢嘅仔同埋佢嘅姐姐都喺佢身边一齐系围绕住佢。尤其系佢姐姐 Louise 喺佢嘅身边出现。有好多人觉得好奇怪。原来 George Harrison 已经有成40年冇同佢姐姐倾偈。两姊弟係嬲咗大家。咩嘢事嬲咗大家？好湿碎嘅事。呢个 Louise 呢个姐姐开咗一间 Bed and Breakfast， 就係嗰啲係住宿有早餐嘅旅店。嗰、那个名叫做咩呀？ A Hard Day's Night。係披头四成名的歌曲之一，弟弟就嬲咗个姐姐，冇问过佢就用咗佢歌嘅名系嚟到系做呢个酒店嘅名字。两姊弟就大家唔倾偈，40年啦，唔系短嘅时间啦。以前两姊弟好好朋友噶，一见面就鸡啄唔断咁样，又讲生活上嘅事，又讲宗教上嘅事，又讲世界上发生嘅事。40年唔讲嘢。嗱，虽然 George Harrison 临死都系同佢嘅姐姐系复合咗，但你谂下有成40年，佢哋系可以系一齐，系有好好嘅时间喺一齐，失去咗呢宝贵40年嘅时间。所以我哋系若果唔宽恕人嘅话，同人嘅关系会出现问题。而最后一点系咩啊？当我们是宽恕人的时候，是有益我们的心心，是对自己好，对自己释放出来。 Ronald Reagan 朗奴列根，我们的总统，1981年是遇见是行刺， John Hinckley 是一枪地是射埋去。Ronald Reagan 的女叫做 Patty Davis， 她说她爸爸很得到神的祝福，嗰粒子弹系距离个心只不过系1/4寸啊，系冇伤害到个心，而且入咗个系心腔入边，而且系入咗呢个胸腔入边，系冇爆发到，所以佢爸爸系冇死到。但系 Ronald Reagan 自己讲咩啊？佢话佢我自己系好快咁能够康复，而点解我能够咁早康复啊？佢话因为我系已经饶恕咗 John Hinckley， 佢系恨赐我。而佢嘅女 Patty Davis， 佢话我能够系做一个证人，真系见到我爸爸好快咁康复。佢话我爸爸喺我嘅面前系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效法主耶稣基督系宽恕人。 所以我哋见到，若果我哋系饶恕人嗰阵时，我哋自己亦都系会得到系深深嘅系康复。四点就系我哋饶恕人，因为神已经饶恕我哋，我哋要饶恕人，以致我哋同神系有个好嘅关系。我哋要饶恕人，以致我哋系同人系有个好嘅关系。而最后，我哋要饶恕人，以致我哋能够得到身心嘅健康。嗱，今日大家同大家结束嗰阵时，想同大家系讲下系宽恕嘅艺术。乜原来宽恕都有艺术嘅咩？有一个人叫做 Roy Smith， 佢系被誉为系 Mr. Methodist， 系卫理公会先生，被人叫佢做系一个系基督徒，系一个系。是一个牧师，他曾经是有讲过怎样来到宽恕人。第一样是怎样，他说首先我们明白到人家对我们的伤害比起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而得到的伤害是微不足道。我们的伤害比起耶稣基督是微不足道。第二样，我们是要回想别人在我们身上的恩惠，甚至包括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第三点，我们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第四样，我们要感谢神每一日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祝福，还有给我们的饶恕。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说过，我们要每一日向神来到认罪悔改。原来很多人说，那些不跟神认罪的人，亦都是不能够饶恕人的人。当我们同神每一日认罪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自己都是罪人，人家得罪我们，我们都是容易一点去宽恕人。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好，我们不去同神去认罪的时候，人家得罪我们，我们是不容易去宽恕别人。第五点，我们要诚实地是为伤害我们的人来到祷告。第六点，甚至我们要进一步去意图去帮助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而第七点，就是当人家伤害我们的记忆是很难忘记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找一些正面的思想来到是代替了这些负面的思想，就是得到人的恩惠，得到人的祝福，有人对我们有宽容有亲切的，我们用这些思想来到是代替了是负面的思想。最后，我们每日睡觉之前都要真正用心，慢慢地来到是读主祷文，我们今日的经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讲多一个故事。相信大家都是认识 Leonardo da Vinci 这一个是画家，非常之出名。他是画了一幅什么画是很出名的？最后的晚餐，是吗？嗱，个个都知道是 Leonardo da Vinci 是画呢幅最后的晚餐，但不是个个人都知道原来背后有个故事。原来 Leonardo da Vinci 画呢幅画嗰阵时，曾经是同一个人是嗌霎、嗌交，甚至是差不多要动武咁滞，佢嬲到不得了。事后佢翻到去佢工作室，是开始画嗰幅是最后的晚餐。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没办法可以画耶稣基督的面。他最后怎样？他最后要找回这个人出来，是向他道歉，向他认罪，然后他才有心情是回到去有平静的心情来到完成这一幅这样的杰作，最后的晚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以致我们能够是与人和好，以致我们是能够是与神是和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是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主祷文。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是曾经是被人是伤害，是甚至是很大的伤害，是很难能够忘记。让我们实在感谢你是赐给我们你的宽恕，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是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能够拣选去真真正正是宽恕那些是得罪我们的人，以致我们是能够将你的爱将你的宽恕来到跟他们一起来到分享。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当中亦都可能有人是未曾是接受你的宽恕，未曾接受未曾是经历到你的宽恕。愿这些人都能够是立志是接受你的宽恕，来到是经历你的宽恕，成为大家庭，成为我们基督教徒的一份子，以致我们是能够是与神和好同埋与人和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是唱三一颂。